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当佢觉得自己利益最重要嗰阵时候。那些東西你要他 damage 損害自己一分一毫去 support 一樣的東西，我覺得都不行。 就算我們自己的媒體工作者呢，我都是有意見的，就像安宇這些人，我知道他是可能都有很多難言之隱，也都是可能生活在痛苦裡面，但我不明白當是這樣無厘頭被人炒了，我們這麼多其他人在明報的門口那裡聲援，是吧，他自己不發一言，咁今時今日他咁樣逆來順受，嗱佢又唔係做雞，佢又俾人奸，俾人奸完前面奸後面，到而家都不發一言，咁佢又有咩好處？ 咪即係劉俊圖一樣咯。 點解一定要做一個咁嘅弱者，做一個家屬咧？係嘛？ 咪等於劉俊圖一樣咯。我就係話，除非佢真係好重視明報嗰筆收入，你諗下遇到咁嚴重嘅襲擊。受到重傷，甚至是可能影響之後有 traumatic 的影響，是吧，但是仍然是繼續留在個機構那裡，即我覺得 即很唏噓，我覺得 很唏噓，即很難說自己的處境和別人的處境不同，是吧，即有些人會面對壓迫的時候會反抗，有些人面對壓迫的時候會逆來順受，有些人會各種各樣的原因選擇逆來順受，但我覺得如果那個逆來順受是很痛苦的，其實是，你明白嗎，那個過程是很痛苦的，反抗好像你很害怕那樣， 是啊， 但當你反抗的時候是會減輕你的痛苦的，我經常都說， 我只是覺得呢，就是說無論劉俊圖又好，安宇又好，他們都是一些悲劇性的人物，他到今時今日都是做一個弱者，不是因為不可以強大，而是他 個原因，他最重是仍然相信那套那個什麼呢，就是那些道德論，我告訴你，明報的招牌很重要，信報的招牌很重要，但當明報和信報和南華早報是拿來作惡的時候，當南華早報是拿來訪問趙威的時候，是發放一些中共逼他們道歉認罪的人的專訪的時候，這份報紙要來做什麼呢，是它是一種助紂為虐的功效，它的所謂公信力是拿來被共產黨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那你留在這裡做什麼呢，我經常說， 但是如果 你說為錢反而是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個悲劇就係佢哋真係唔係為錢咯。 喂，你為錢我反而接受喎。 係咩？ 我揾唔到一份咁好人工嘅工，咁我就唔出聲咯。 但係咁多人聲援你，當日安如俾人炒嘅時候，咁多人聲援你。如果你真係拍案而起，真係另外另起爐灶嘅，我相信今日做得有聲有色啦，啱唔啱啊？係咪？而家你使去 AM130嗰度寫。 坦白講，當日我創辦呢個立主場新聞，其實個諗法亦都係一樣，其實都係為咗咩呢，就係最好有一個。不用再靠這些這樣的乜報乜報的專欄，到時就動你，到時就動那個，是的，我是將林宏子的文變成那個內容，那我不用靠你的信報動誰都沒有所謂的， 是 的，但是當然面對很多壓力，最後都要結束，但是那個問題我覺得是什麼呢，是其實那條路已經開了，你想想後來者現在要的是什麼呢，不是一些很小的小眾的這些新媒體，是要有 credible 的人站出來振臂一呼，這個是雨傘運動的時候到現在我等了兩年，其實是要這件事，不是立場新聞，立場新聞是做不到的，因為蔡東豪的問題，你要做到的話一定是要這些有 credible 的人，在新聞界是主流的，記協主席，明報總編輯，信報的主筆，蘋果日報的主筆，這些人站在一起，全部都沒得撈的，我認識的那些， 是啊，已经被人 已经冇得捞了， 排挤到个边缘，个边缘都跌落嚟啦。 系嘛？如果你话个排出嚟嘅排头系咁，我唔使有钱佬捐钱啊。喂，大佬，如果香港我嘅筹期嘅目的，我计清楚一年，假如2000万，我要做五年，2000万一年，五年1亿，我就攞1亿嚟做一个 budget。香港人捐水灾都唔止啦，系嘛？ 系啊。 你谂下何韵诗咁样10000蚊啊，佢都整咗300个啦。那些贊助商啊， 即是你有何韻詩的商業頭腦啦， 加埋林榮基嘅勇氣啊，我哋就已經撐得住啦，係咪先？ 喂，坦白講，啲人喺 PayPal 捐幾百蚊俾我哋，我哋都整咗兩年幾啦，其實係係啊，係得幾條友喺度講啊。不過你發覺唔係，越嚟越多人聽喎，係嘛？跟住你出書越嚟越多人買喎，你個影響力係有嘅，係影響緊一啲人，而嗰啲人好似滾雪球咁，就影響其他人。如果你話喂，我又要眷戀以前我嘅名牌，我喺政府做過高層，我又點點點。跟住我又照顧我同共產黨嘅關係，我乜都唔做。好啦，你嘅時機已經過咗，你有影響力嘅時間已經過咗。跟住你再想做，亦都冇得機會，亦都冇人信你嗰陣時，咁點咧？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即係嗰個，我唔係話批評佢哋嘢，我覺得失望。其實我覺得好失望。個失望嘅原因就係老屎忽，我覺得唔可以再投，因為嗰啲老屎忽係好蠱惑嘅，其實佢比我哋蠱惑得多。因为他们那代是 role play 出来的嘛，是不是真做的嘛，他们那代看到的利益的嘛，林恒子夫妇就是咯，我觉得。 我觉得林生林太啊茶生啊这些呢，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晰的了，他们究竟是什么的想法，什么的思想状态。但是好像安宇啊或者刘俊涛这些，他们是有心有力的人，他们本身不是为名为利，但是为什么要这么畏缩呢，是吗？ 我你谂下，想象我嘅就话，我哋喺个呢个咁嘅写字楼里边整咗咁嘅直播室，而家用紧嘅讲紧资本投资，系讲紧一个月嘅开支，系唔资本投资，系唔会超过一开波系唔会超过500,000添啊！包括埋你已经唔系做紧报纸啊，你系做紧一个电视台啊！你谂下，如果个政治分析、政策分析系可以 real time 当突发新闻咁样做，一埋直播室可以拍嘅。系嘛？你谂下个 impact 系几大？连月增唔系写嘢，我坐喺度同你讲。 系啊， 系嘛？ 所以我要呼吁大家咧，就话你哋唔好放弃。我觉得我哋有机会嘅。好似我出呢本书咧，我觉得我哋系唔会有钱赚嘅，咁鬼艰难，人数又唔多。但有啲读者咧，佢自己会即系私信我啦，然后就佢睇晒我本书啦，我唔识佢嘅。咁然后咧，佢就话真系好。即係當然，我本書有很多缺點，但係嗰本書裏邊係感動到佢咧，有啲嘢就話我哋係其實可以咁樣抽擊一樣嘢，我哋唔需要驚佢嘅。咁又跟住咧，就一本佢要買多兩本，一本寄去美國，一本寄去加拿大。咁聽日咧，我就會即係人肉速遞兩本書俾佢。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個心冇死到，係咪？我哋可以繼續做呢、這個台本身，全部人都係即係義工唔緊要，越做越開心。点解我哋咁惊啫？点解我哋就咁样放弃啫？系咪啊？俾我哋有能力，即系阿细良当然有能力喺传媒里边做咗咁多年，我系完全一个，我系一个新人，我一个好老嘅新人。但系我觉得就话好似刘俊涛呢啲，我好欣赏、好尊敬嘅人，安如好尊敬嘅人，点解逆来顺受咧？我声援你，你就不发一词咧？系咪啊？你在 AM130 寫一篇咁嘅文，有乜嘢作用呢？ 我自己覺得，除非別有所圖，即係你有更加大的。 我唔知佢諗緊乜嘢。 更加大嘅 mission， 所以你嘅沉默先至有意思。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就係一種怯弱、怯懦，就係話咩咧？驚啊！真係嗱，好多人係事實上係會驚，大家都會驚嘅。我覺得問題就係你唔反抗就更驚。當有人作出反抗嗰陣時候，我就睇你收邊個人把口咯。喂，大佬，我就係話咯，我就咁我自己數我識嘅人。每年六四喺台前一定有一個叫傳媒區，我見到坐喺度嗰啲人越嚟越多，跟住我望一望，全部冇路嘅，有啲係 K 報出嚟嘅，有啲喺南華早報出嚟嘅，係嘛 ？Chris Young 喺南華報早報出嚟嘅，跟住盧峰喺蘋果日報出嚟嘅，跟住安宇喺明報出嚟嘅。喂，而家講緊呢啲全部都係當打嘅傳媒。不是讲那些弹散，是讲由这个前途谈判开始跟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起草出身的记者来的。但是这些人全部被人塞拉，这个是一个集体现象来的。 其实这班人呢，他是有操守、有能力、有经 验。就是因为按不到制，他不肯做 keeper 嘛。 如果不是一个这样的政治气候呢，他应该在他的事业高峰的。 不是，因为他不肯做 keeper 嘛。 不是咯， 做 keeper 那些人不是继续坐在那里。 即是事业高峰，怎会有些好像郭彦明那样的人呢？即是我在新城看着他做， 是不会轮到他， 是不是？我看到他在星岛做财经，即是不知所谓，给他四个字，是不 是？是不会轮到他，就是坐那 些位。谭慧仪是不懂讲英文做英文报纸，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这么牢骚呢？就是刚才细良讲过， 誒唔係 cable 啊，即係話嗰坦克車明明係有兩橛嘅，佢就報導一橛就隱藏另一橛。咁而家香港媒體如果個個都係咁嘅，我哋仲有咩希望咧？ 唔係唔係慢慢強國化噶咯，話俾你聽，因為強國化其實最重要控制個傳媒嘛。當你大家喺度吹噓呢個奧運金牌選手嗰陣時候，點樣奮鬥成功，宣揚唔得，揾個第二個咯，一定會好快 Gary 落宣揚。甚至連呢個係非建制嘅毒果報啊！都一窩蜂喺度中華交講緊幾多金幾多金，係咪？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香港其實有冇希望咧？我唔知道。我哋有能力嘅人全部喺曬度，但係個個都踎緊燈，係嘛？ 因為大部分都踎緊燈嗱，除非我就係話我哋好似林鵬志咁衣食足，我哋只係追求更多衣食而不知榮辱。咁我覺得就無話可説啦，係嘛？人各有志，但係如果大家仍然心裏邊係有所謂榮與辱嘅，你受辱之後，你都希望。是去做一些事情是帮自己挽回自己的声誉的。我觉得这个比以前是容易很多。 嗯。 但是大家没有胆行出那步。你说有家虑的 ,OK, 不是一定要你不知人工的不是一定做义工的。我经常都说当你这些所谓主流的传媒人有些 credible 的评论员学者等等的人站出来的时候你是筹够钱可以每一个人都知人工的。 城寨就是義工啫，因為我哋根本係即係叫做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啦，山寨廠嚟噶嘛，有個寨字係嘛？咁但係如果頭先細良講嗰樣嘢喺2014年真係做咗，你就係一個係叫做銀河艦隊嚟噶啦。 今日選舉我仲使驚你共產黨嗰啲金牌選手？ 我諗香港嘅人無分左中右啊，都會睇個平台咧。另一嗰啲雜誌就冇人睇噶嘛。我講咗個名字都唔怕啦。咁鬼大動喺71係冇人睇噶，因為佢嗰個主導人咧係沾沾自喜讀咗個馬列主義嘅博士啊嘛。咁樣嘅人點樣去同嗰個大眾係可以連成一氣咧？商業上一個失敗 的，亦都係嗰代人岑建芬啊。陈冠中呢代人同林山木一样，其实佢哋都系 role play 嘅， 系啦， 佢哋都系揾老细嘅，佢哋都系以自己利益为先。 即系讲到尾喺大陆搞远线， 咪系咯， 嚟到香港又要攞光环，又要绝食，系咪反国教绝食？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喺大陆搞远线。 咁佢而家收到张单就唔系反泛民，系反港独啫。 系， 咁但系你唔知张单会变噶嘛？ 咪咯， 呢期反港独啫，下期喐李柱明咯，系咪？当李柱明去美国游说嗰阵时候。 我覺得港獨不是大是大非的事咯，我覺得在學術上要討論一個地方走向分離主義究竟是什麼原因，我真的想我們城寨要討論這件事。嗱，我不是我自己的立場，因為我現在都不知道究竟怎樣看這件事，但是為什麼香港由 0% 變成10%多呢？這件事我們一定要研究的，不可以說不敢說的。 因為很簡單，研究就是玻璃心的問題。我覺得我自己分析啊，其實港獨是反共的另一面嚟嘅，而呢種反共情緒冇出路咧，就變成港獨，是對中共的厭惡。 嗯， 你話佢唔係揾到一個好 promising 嘅一條路，咁樣行落去就得，我覺得絕對唔係港獨，而係對共產黨的厭惡，好似藏人對自己信仰的追求一樣，因為正正就係嗰個共產黨的體制係壓迫緊藏人的信仰。壓迫緊呢個新疆人的信仰，香港人不是將佢視為一種信仰，但係佢同我哋所相信的價值是處於一個衝突的環境。我哋就算講翻奧運會一樣，係咪？即係一個公平競技啊，等等，唔好食禁藥啊，等等呢啲咁嘅嘢。第二，嗰種強國崛起、嗰種囂張跋扈啊，對人嘅唔尊重啊，對香港嗰種儀器指使啊，嗰種即係豪，即係嗰種威權體制等等呢啲咁嘅嘢，香港人係反對緊呢啲咁嘅嘢，所以。港獨你問我是一個假命題，假命題的原因就是 你說的好像教主，教主說港獨是偽命題， 是的，原因不過原因我覺得跟教主的分析不同，教主就說現在只是言論上的港獨，因為行動上不可能，所以他是一個偽命題，但我覺得不是，即是等於那個病因，你喉嚨痛，究竟你是 不可以諱疾忌醫， 你是不是吃了醋熱的喉嚨痛呢？不一定是，可能是汗，可能是調回轉，咁所以我覺得咧，你個病徵而家港獨係一個病徵咁嘅， 冇錯啦。 但係佢個原因啊，係同2008年京澳之後，中共進入維穩體制，係採取中國模式，越走越遠嘅普世價值。但呢個唔準講普世價值，唔準講公民社會，係同而家呢種中共嘅發展方向背離咗鄧小平嘅路線，所造成嘅一個矛盾。 即係我哋頭先講2008年係一個分水嶺， 係一個分水嶺。 鄧小平中港關係都係 當時鄧小平的路線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希望點解一國兩制啫？他知道中國發展慢，香港是快過他的，所以五十年之後，我哋喺同一條路軌，你追到上去，大家咪唔需要一國兩制咯？呢、這個先是鄧小平當初構思嗰個諗法啊嘛。而家唔係係兩條路軌都唔同嘅，一條路軌去東莞嘅，一條路軌去羅湖嘅。咁你而家就夾 硬逼我哋要過去隔離東莞嗰班車啊嘛，然後自己條路軌要拆咗佢啊嘛。咁你諗下嗰個就係所謂港獨啦，港獨嘅意思就係我哋唔肯搬過東莞嗰架卡車嗰度。 所以背後嗰個深層意義，我哋要睇下就話中港嘅矛盾究竟係乜嘢性質嘅矛盾。頭先我哋點解會講奧運呢，會講玻璃心呢，我哋發覺香港人係不恥佢 嘅。劉兆佳嘅閱讀係錯，佢將反奧運視為港獨嘅取向。 冇錯啦， 呢個就係我哋舊一套嘅諗法。我就係話其實唔係。我哋反嘅共產黨舉國體制裏面嗰種金牌為上、嗰種虛偽對體育嘅不尊重等等嗰種利益掛帥，呢、這個唔係反對同中國嘅關係，係反對呢樣嘢裏面所包含嘅價值啊嘛。 其實我諗佢哋係真無知定假無知咧。 我覺得佢哋水平有問題。 嗱、啊，好簡單，我喺英國做嘅嘢咧，我有好多澳洲嘅朋友。英國人和澳洲人的思想文化很多互相是很大的衝突，但是為什麼英國的傳媒會全部起身來支持 Horton 呢，是不 是普世價值， 因為人家不是在說那個族群的問題嘛，人家在說那個價值的問題，在說普世against一些野蠻人嘛，因為他們看到這個宣揚是一些野蠻人來的嘛，而其他全世界的人都不認同這件事的嘛，所以如果你現在即錯誤地解讀香港的年輕一代為什麼這麼抗拒這一套這樣的東西，他們真的， 所以我一早預計了港獨是由共產黨造成的、亦都是他們在新疆和西藏所造成的後果，其實一模一樣的原因，原本的問題的病因不在那裡，不過 他們的文明的水平是沒有能力理解剛才我們所說的東西、原因第一，他們不會承認自己的問題，第二，他仍然會覺得那個分離主義意識，一外國勢力勾結受人唆擺，第二是什麼呢，就是變成一種的、反彈、就是說對我們國家強大的一種反彈、一種逆反的心理， 即是不抵得你那麼強、又怕你威脅他、 等等這樣做出來、所以呢他一定是用什麼呢，如果在香港的話呢，如果他在西藏和新疆用的手法，他一定會在香港用同一套東西、因為他來來去只有那幾招而已嘛、就是什麼呢，就是鎮壓、現在已經是很明顯的了，先用一個選舉主任，這個律政司袁國強我一早已經說是契弟，躲在選舉主任後面，跟著梁振英說自己又沒有干預，整班連一個承擔一個做契弟的責任都沒有，他都不敢、好了，然後跟著下一步就會二十三條立法禁止港獨的團體組織宣傳，全部都變成刑事罪行，即是說梁天琦拉得，就算走了暴動罪都好，是拉得的。好了，跟住先至係會正式進入一個威權體制啦。就喺立法會裏面講乜，有冇違反你立法會裏面宣誓擁護基本法先？你選到咁啊點啊？我當你教主選到啊。你夠膽喺立法會裏面講，佢就理真啦，係嘛？這個佢就話叫做以法治港喎，佢係講緊法治喎，同你。不過佢係一個殖民地嘅惡法嚟嘅， 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咁樣去跟住呢件事，同埋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要即係唔可以沉默，即係睇下點樣去行動起嚟。因為我睇到咧就話，而家阿強國元咧就講話唔使人大釋法嘅喎，咁我哋大 咁仲恐怖，我話俾你聽， 係啦， 即係話搞掂咗啲法官， 呢樣嘢係心寒嘅， 係嘛？如果唔係點會咁早自己收起個兵器啊？即係話嗱，我槍我唔用噶啦。我讓你兩拳先， 係啊， 咁你估佢點啊？佢肯定收埋啲更嘅炸彈喺度啦。 佢就係霍元甲咁落咗毒噶啦嘛， 係咯、 你真係中咗毒噶， 即係所以我就話 未打已經死嘅。 而家只係開始，而好多人咁多年嚟，你睇到呢四年嚟，即係嗰個巨人可以不斷進擊嘅原因係咩咧？係根本上冇人糾集到人哋起嚟反抗。這個先就係香港呢一邊嘅根本問題。我不會怪責個巨人進擊，因為巨人進擊根本是必然的、只不過以前他就走得慢一點，現在就走得快一點，因為他已經覺得我不用再擔心那麼多東西了，不用再憂慮自己形象了，那我就噓了聲了。問題香港這邊為什麼這麼久 其實都冇辦法糾集到一班主流 credible 嘅人去 fight back 咧。而呢啲人係逐個逐個俾人 eliminate 去清洗，將佢 remove from 佢哋有影響力嘅位置。電視台如是，電台如是，報章如是，商界如是，公職人員如是。是吗？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着有朝一日我还可以回去嘛。是。我不想搣了那张飞。 即是他还有些不死心，有些犬儒，有一些的幻想。 如果你有南韩佬那种的激情， 是。 南韩佬的激情，台湾佬那种的凶狠，我们香港人是学不到的。你想想当日我们经常都说啊，台湾怎样民主化，每年飞去看选举，飞什么春啦，浪费啖气啦。你有没有 study 过台湾中力事件、美麗島事件、鄭南榕自焚，坐了幾多年在綠島施明德整容逃亡， 還有那時滅門案 林義雄滅門案，到現在是吧？兇手是誰？死成全家死了， 還有我想 被斧頭斬死的。 所以很多人就說看你本書或者看你節目，你會不會是國粉？我們只不過 是維護公義，我們是要發聲就發聲。即是台灣是有一個鬥爭的過程，他的民主是很辛苦拿回來的。 就算我告訴你，日本在盟軍佔領底下麥克亞瑟進行憲政改革，其實日本的人權狀況都是在六十年代安保鬥爭一路這樣走過來的，軍警一樣打死學生的。其實 還有一件事，你看到韓戰裡面南韓是代表一個進步一點的政治體系，就是北韓是一個邪惡的政權，但是南韓本身都是一個好，即係我覺得，即係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好惡毒的地方，所以我哋有朴正熙，有全斗焕。因為當時我係仲係讀緊書嘅時候咧，光州事件對我好大嘅震撼，即係韓國嗰啲人啊，維權律師啊，即係我哋睇緊佢哋嗰啲成個民主過程係用鮮血嚟爭取。 你睇《逆權大狀》嗰套戲，你咪知咯。光州事件是派散兵来扫射的示威群众，其实跟着你 好大震撼啊。 喂，你占领运动顶，你香港不是第一个，1960几年当时东京大学学生占领这个讲堂，一样是军警入去镇压的。 所以香港的人 跟着在这个打死这个女学生的一样是。 我们即是不可以就即是说口头上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其实要想一下我哋係咪可以就咁樣坐喺度乜嘢都唔做，而係點樣可以團結更多嘅人，去用一啲更好嘅方法去爭取香港人應該得到嘅嘢。 同埋，我覺得當你重建翻一個主流，可以咁講，重建翻一個大台，其他嗰啲碎片化嘅現象就會慢慢會消失，各自為政、為奴取暖呢個現象就會消失。 但我哋唔好講台灣嘅民主運動、黨外嘅鬥爭，唔好講光州事件，唔好講即係逆權大狀。就算我哋起一個簡簡單嘅平台，去同呢啲咁嘅主流媒體對著幹啊，你啲人都咁畏縮嘅，咁跟住下一步點講啫？ 錢又唔係多，我成日都 係啊， 錢唔係多，好多人就想動之其利籌錢落袋嘅啫。係嘛？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嘅人，大家要小心。不過我就話點解係啲 credible 嘅人，一定係有啲 credible 嘅，係嘛？大家然後睇到一個好清楚嘅operation 嘅預算，然後 base on 呢個預算去籌錢。我就話香港人咁中意眾籌，去走去買嗰啲咁樣嘅假咖啡機啊，嗰啲咁嘅嘢。 係啊，仲有個咩磁能線喎、 啊？磁能線 都好似一家人嚟喎，磁能線同 姓趙嗰兩兄弟咯。 係咯。智能性和咖啡机是一家人的，好东西真 的。不是，你问我如果筹几千万，如果你站出来的那些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人。 即是刚才我们讲，譬如说我们开埋名字，我不识他的。我觉得即是我看了明报这么多年，我觉得刘俊图、安宇这些人是真心的人，是诚实的人，他们欠缺就是一种勇气。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都不迟的，现在都用四个字，即是十年那四个字，是为时未晚。 唔係，我就係話，因為明報、南華早報、信報、TVB 呢啲，我哋過去嘅招牌其實已經係即係著咗魔，我意思，即係蜀山裏邊已經入咗魔道，係咪？佢已經變咗樣噶啦，變咗質噶啦。你留戀嗰啲嘢係冇意思嘅，林恆子留戀住信報嗰兩個字係冇意思，因為你已經 賣咗俾人。 冇錯，賣仔啊，摸頭啊嘛。 而人哋買你嘅原因係因為攞嚟 leverage 佢嘅政治上， 就係用呢個招牌去做嗰樣嘢咯，係咯。 如果唔係我點會買你啫？好簡單啫嘛，唔通我真係中意份報紙，真係愛香港咩？嗰個係一個生意，係一個deal嚟噶嘛，其實係。 即係如果我用南華早報去訪問趙威或者黃宇。是不是怎都好過用 China Daily 呢，是不是 或者我用这个 AM 定用这个信報去訪問那些假如有李波。 不是 咯。不是 咯。他就是用这个招牌嘛，你还留戀什么东西呢， 是你可以留戀在这里揭發了新界西还有个垃圾山。不过在那个政治上的影响那个 proportionality, 你一衡量的话你就知道所谓緊守崗位这个其实根本上是自欺欺人。明報如果有朝一日要做到呢啲被逼認罪嘅人專訪嘅喉舌，同你揭發一個新界嘅垃圾山，嗰、那個政治上嘅影響力與比重根本上冇得比。你揭發垃圾山嗰啲係事有一碟，係咪？根本佢俾你做有乜所謂？ 但我就覺得痛心嘅地方就係、是，其實而家唔似嘅。 我要你一個一年接十個客啫嘛，我唔係要你日日接客做慰安婦喎。 即是说你大部分时间都有个精节牌坊，但突然间。 不是你的精节牌坊是拿来接那十个客先用的。 突然间夹起给人家。 如果不是你怎么叫那个价 呢，那就搞定了。 很简单，如果你不是港姐，你没有拍过大台的电视剧。这些不用你剥，你千万不要剥。 你剥了就不馨香。 你剥了就不馨香。好了，你是用这样东西来去接那个客你才叫到价嘛。 不是。 如果你南华早报平时都像 China Daily 那样。喂，點解值咁多錢先？我馬雲點解仲俾咁多錢你？係咪先？你信報點解李澤楷又俾咁多錢你？係咪先？所以你有朝一日，你嗰個一年嗰360日，其實你都係做緊香港小姐嘅。問題嗰65日你要接客嗰65日咧，你先至有意思啊嘛。 但我覺得最深刻就話，唔係冇一個版俾你睇嘛。Fat Y 做到，如果你用多啲資源，你一定做得好過佢啦。我哋香港嘅媒體以前係好感言噶嘛。其實點解我哋而家究竟係有乜嘢阻住你要咁沉默，要咁委屈，係咪？我真係唔明咯。同埋我當日其實安宇俾人炒嘅時候。全香港的人不單純是媒體的人，就在明報辦那個門口是在那裡聲援他那麼多天、哦、即到今時今日我們是不是 還是有些什麼幻想在另一邊呢？因為我看到譬如說你剛才說，即我覺得你就算 K 寶也好，都已經個空間已經很小了。我們看奧運看個大台，看到這些荷蘭厲害的人天天說這些這樣的即無聊嘢咁樣報導法，我覺得其實香港而家真 係係仲有機會。你已經去到個關鍵，我話俾你聽。大家以為梁振英唔會連任，佢喺度操弄緊、操作緊呢個。 我覺得佢有可能 港獨嘅 issue 就為咗連任，其實袁國強等等呢班人，即係話如果為時未晚就係咩咧？到梁振英已經篤定連任就為時已晚啦。係 啦， 係嘛？如果我哋要 prepare 嘅係咩咧？就係我哋要 prepare for the worst。The worst 就係佢會連任。Hope for the best， 但系既然你要 prepare 去连任嘅话咧，跟住嗰五年系会比过去嗰五年更艰难，甚至更多人被捕，各种各样嘅理由。咁如果冇一个有公信力嘅大台重建翻呢个大台嗰阵时候，系嘛？咁你谂下点面对跟住嗰五年嘅局面咧？所以你林恒子将呢个责任怼咗落去郭彦明嗰度，然后攞嚟去表面上惺惺作态喺度呢个，好似为呢、这个连月争抱不平， 咩斯文扫地啊？ 系嘛？根本上就系我觉得虚伪到不得了， 虚伪到不得了， 系嘛？以你人物影响力，你一企出嚟，喂，坦白讲，你而家手头上你数到嘅，我都话啦，唔可以，你一大扎呢啲大状，系嘛？石永泰大把呢啲咁嘅人喺度，大家都对于香港而家呢个现状感到好忧心。憂心重重，係嘛？你以前信報咁多喺你嗰度寫過嘢，嗰啲邱長忠啊等等，我即係好多我都識嘅其實。咁你然後跟住仲有一扎150歲當打嘅管理層，係嘛？到你動咗之期，有理想嘅記者會埋嚟，無論佢而家漂流緊香港01好、端傳媒好、蘋果好乜都好。如果你動之期出嚟係呢班人嗰陣時， 佢一定會即係振臂一呼， 啊、全部都歸隊。我唔使話 market price 去挖角，我話俾你聽。 嗯、 你只是给回一个正常的人工，那班人都会归队，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个信念、 嗯、 是一个 mission 来的嘛，一个是过去这么多年那种的压抑 是一种高压的情况底下那种抑郁的状态，然后当有班人是振臂一呼的集体反抗那一下、 嗯、 我就说那个是会令到很多人解除的痛苦。 不过世良，我真的觉得我们是危急存亡的，因为我听到袁国强或者强国元，即是怎读都可以，其实这个名字他讲说不用人大释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钟的。因为其实这件事我们不是说，即是我一个完全我法律常识不是很高，但我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很明显看到呢，你这样将这些推落那个选举主任上是毁坏香港 的制度和价值的。 喂，你还衰过伊朗和泰国、啊、我告诉你，泰国他都会由个军政府去筛选、啊 嗯、 谁做上议院议员，即是现在修宪通过，跟住呢個伊朗革命衛隊， 由危險 由呢個伊朗最高嘅呢個教士嗰班人組成嘅委員會去篩選。你而家唔係，你班友係將個政治自己行使緊個權力，然後將個政治責任懟落去個選舉主任嗰度，然後自己躲去陰暗處去做篩選。呢、這個我都係最賤格嘅人，比起一啲獨裁政府係啦，我皮諾切特我係唔俾你選啦。 或者好似 由个军政府出面，我系禁止你参选啦，我系唔俾你呢个他信参选啦，你咪派个细妹出嚟选咯。喂，佢都会承担个责任，呢、 嗯 這个 decision 都系佢做噶，而你呢班人喺后边 manipulate 紧， 鬼鬼祟祟， 结果有啲得，有啲唔得，有多有啲冇签嘅又得，有啲话自己支持个港独嘅又冇问题，有啲签咗话唔支持港独嘅又唔得。 其实我都系用成龙咁，我好乱喎。即是签了又有些得有些不得，没签又有些有些不得，讲过那些明明讲过那些又得，明明没讲过又 或者以后不再讲的又不得， 是有一个 delete Facebook 又不得，即是现在他就说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现在我们呢就坐在这里望着他， 然后跟着说不关我事的，我没份的，是不是个个政府的人都说自己不关自己事，然后就结果就走去写寄个刀片给个选举主任，是根本不关他事，我成日都说是这班人贱格，在是这班政客匿在一些公务员后面，是背后 manipulate 他征询的法律意见，他不通征询律政司里面那个弹散律师咩？他当然征询律政司啦，当然。 同埋我看到呢就是一个十九岁的学生，是吧，他 中大一个 是在网上写话见阎王呢、嗯、现在高调拉了他了。但是见不的，即是这个。 是被人威嚇要杀他嘛。 又说林强水啊。 林强水嘛。 我看不到你做事、啊。嗱，我又不识见，我又不识那个中大学生。但是我觉得法治的第一条基本常识，就三岁小孩都识，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Justice is not only seen to be done, has to be seen to be done, and is not only to be done. 即是现在我看到你就说，哇，你这是什么制度来的？ 我说很简单，你今次今晚我们讲完宣扬，有条咁嘅弹散走嚟留言说要用强水淋我们，你估差佬会不会做事？ 一定不会啦。 当然不会啦，那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审查来的嘛，都是。咪就系咁简单咯，你公务员崩坏，而家以前就警察崩坏，而家就轮到公务员崩坏。你话个选举主任咪同阿郭彦明一样，佢都有 keeper 嚟噶 啫嘛。所以我觉得咧，有好多人都系情绪化。嗱，虽然我讲嘢大声，我唔系好情绪化，真系，因为我哋觉得唔系何丽常嘅问题，亦都唔系郭彦明嘅问题，系成个制度背后一个好大嘅一个不公义的恶势力。 他最最扑街是什么呢？他就是躲在公务员所谓法治和公务员里面。所以你班香港人呢就觉得，因为香港人很奇怪，他进入了一个盲点了，一去到法治和公务员这一part呢，他就觉得就不要冲击他了，即是主流的香港人。 都有少少似话信报招牌不 要。等于在占领区一样嘛、啊、一有法庭执达利送来的那个的禁制令啊。当时在金钟啊，班友就不敢动了嘛。 但是他不要忘记，同样是一个法庭的禁制令，当你是泥伴子的时候，警察说不用理的。 是啊， 是不是当你那个禁制令是泥伴子的，同样的法庭禁制令一式一样。 但是如果那个禁制令是陈万奇申请的，警察就帮他执行了。 是啊， 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香港人的 blind spot， 就是中产阶级公民党等等的 blind spot。原因就是你现在就算针对个选举主任，现在真正要抽出来的是强国元和梁振英。肯定是这两个人的了，现在是、嗯。所以怎会无厘头的头出来说我没跟他通过，没跟联络主任商量，为什么无端端这么说梁振英是恶得很紧要的。他那天出来讲那句说话恶得很紧要的。现在就是你们躲在这个选举主任后面去进行一个政治筛选。你是比伊朗的选举模式是更扑街。因为伊朗教士他是会承担的责任是我去揀的。 嗯， 就算軍政府佢都會承擔個責任，係我揀嘅吹啊。 嗯， 就係咁。而家係完全成個制度之荒謬係咩咧？即係話嗰間公司執笠，最後尾㧬下㧬下就㧬咗影印嗰個問題嗰度咯。 即係可能係我哋都係咁講啦，因為你個大台成個佔領失敗，因為郭兆傑， 因為郭兆傑。 同埋佢打邊爐又打乒乓波，打乒乓波可能唔係佢，總之即係 打乒乓波係啊邊個華人民主書院嗰個邊個、啊？ 總之就是郭兆傑啦、 啊，所以你就結果，我覺得即係如果大家去到呢個關頭，仲係諗住攞道德高地去批評嗰啲嘅施壓嘅人、嗯，然後大家袖手旁觀，我覺得雨傘運動。不是失敗，他的 beauty 是什麼呢？就是大家真做、 嗯、 梁天琦算是真做的，有些假做的，港獨也好，我覺得更加多的是假做，也都有一些是真的落區的散兵、 嗯、 也都有一些真的做一些社區服務的，什麼維修香港等等很多這些團體，我覺得比以前是一個進步、嗯、以前上一代是 role play 的，他的選舉他不相信的選舉的，他是最終拿來做 trade 的，拿來做 deal 的、嗯，拿来做官的，拿来搵食的，等于林鹏志一样， 即是可以入到建制、啊、报纸所写的信念，可以化成利益、啊、 所以他报纸所写的信念其实他不信的，他最终都是化成钱自己代的，都不够住上山顶，还要拿多几亿，是吧，拿多几亿还不够，还要再拿，所以这些人是我觉得已经没有希望， 即是我们不可以对他有幻想， 我觉得就算他今时今日有动过这个念头，他都不敢做的，我觉得这些，因为他会从利益角度去考虑，但問題就是我覺得現在要的其實是有信念的人，還有是什麼呢，有執行能力的人、 嗯、 不是只是信念那麼簡單，而是有個具體的執行能力， 但是剛才世良說的那些真實存在，就是我們一班是有能力有經驗和有理想的傳媒人，現在都是失落的、嗯、他們只是不知道在做什麼，或者他們也都在事業上受到打壓，我覺得都是為時未晚，我覺得我們趁而家仲有希望嘅時候，應該要諗下點樣可以真做一個平台。嗱、啊，何韻詩咧，其實我唔熟佢，亦都唔係話佢一個藝人，我好少聽佢啲歌嘅、嗯。但係何韻詩咧，就係、是、我覺得係一個商業頭腦考慮。譬如話 Lancome 啊，乜嘢都冇曬，但係佢可以用另一種形式去籌到錢，去揾到贊助，係嘛？另外仲有一個平凡人係出啲書出嚟咧，係賣錢嘅，譬如習近平嘅六個女人啊咁，係嘛？但係他有勇氣，他在最後關頭吃了三支煙之後，他發覺不可以這樣做下去。 其實你有沒有看過他個最近的 那個，不是、啊、萬幾字寫得很好。 最令人震驚的地方是什麼呢？其實共產黨是要他回來繼續 operate 銅鑼灣書店，然後將回報給他聽，變成 turn 了他成為一個情報， 即是表面上一切如舊、啊、回來做回店長，是吧，然后跟住同嗰个做揼骨墙嗰个咁啊，两个朋卑为奸， 跟住就不断去出呢啲书，睇下咩人买， 冇错啦， 个书单就交俾共产党。啊、 但系我觉得人真系咧，你唔好话咁戆居嘅，其实即系我唔识啊，但系你识得啊，店长啦，即系佢本身系个文青，虽然年纪大咗嘅文青，佢真系对书有兴趣，系嘛？佢一个普通人，但系佢做最后关头，佢选择唔跪低。我觉得我哋点解唔可以学下佢咧？同埋，我覺得係互相鼓勵嘅，即係阿林明基係睇嗰啲新聞片，見到有六千人出嚟，佢發覺佢唔係孤單嘅，係嘛？即係我覺得我哋而家真係唔可以，即係我哋今日講呢啲説話咧，我諗講到呢度，大家應該知道嘅信息就話唔好就咁算數啊，唔好翻到去話聽咗就算。我哋係咪可以做一啲嘢？因為如果你今日唔做，聽日唔做，好似細良講咁，可能去到真係某人連任咗。我谂嗰阵时都唔知道做咩咯。 我唔希望系重蹈翻八九年嗰个故仔咯。其实嗰阵时九零年、九一年就系大家移民咯。 系啊， 我相信如果今次连任成功嘅话，就系会有移民 潮。都有好大班人走。 一定会噶啦，因为佢知道跟住嗰五年嚟讲咧，就系一个即系更加恶劣嘅时间啦。咁所以我觉得就会重复翻嗰样嘢。所以话为时未晚嘅原因系咩呢？就是這個香港01，我覺得那個不是一個屬於我們剛才所說的平台、 嗯、 那個不是，那個是對家的平台，所以我就說你看到林明基事件去扮演的角色已經知道了，就是偷聽他老婆， 是 林明基也有說過的，之前原來發生就是兩個艷女 敲佢門啊嘛， 即係喺韶關嘅時候， 然後當晚就偷聽到啦， 同埋揾只腳叫住， 當晚就偷聽到啦，你知唔知啊？即係配合到天衣無縫，簡直係。 即係如果你一時間即係軟弱啲，俾佢入咗嚟咧， 嗰張相就會俾埋佢， 即刻完 就喺嗰度出噶啦。 所以你要睇到零一有好多持平嘅報道，但係零一成個概念點解會香港存在？點解有咁多資源喺背後？ 唔係，其實等於 係嘛？ 等於呢個我頭先講嘅呢個高價妓女嘅理論一樣啫嘛。喂，大佬，如果你企喺福榮街，日日接十個客。你冇意思嘅，你冇 credibility 啊嘛，佢就係要你十年都唔接客，你接一個你先有 credibility 啊嘛。 都係你最熟嗰啲，譬如話未亡人啊、人妻啊嗰啲咧，嗰啲系列咧，因為佢未亡人有個吸引力。 佢唔似啊嘛，係咯，係咯，就係唔似咯。 因為佢唔係 professional 啊嘛， 或者偽素人咯， 係咯， 係啊。如果你變成係喉舌嘅，劑劑都係你訪問嗰啲被道歉。被認罪的人， 所以冇人睇噶。你大公文匯， 冇人睇噶。你佢用 李國章咩？冇人睇噶。 係啊，佢安排去俾文匯得噶。點解佢唔就要嘥咁多錢去收購呢啲媒體啫？ 冇錯， 因為佢知道嗰啲係唔 work 噶嘛。咁、而你繼續就係話，哦，我要緊守崗位，係助長咗呢啲媒體去做妓女。 係啊， 係令到佢可以賣到個高價。 但我哋真係有呢咁機會，我哋有啲好能有能力嘅人，我哋今日之後，我哋再真係諗清楚，我哋做一個咩方案，唔好一個好似山寨廠咁嘅城寨，得幾個人喺度發噏風，我哋做嘅能力係有限嘅，即係我哋當然會繼續做我哋嘅嘢啦。 但我覺得是可以是一個 aggregation 的，即是我不排除被城寨可以是跟其他的新的媒體平台一路、即是一個的 collaboration， 即是大家這樣去做、即是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新的形式、不是說你吃我誰吃誰的、其實可以同時並存，同時並存之餘也是可以形成一個即是合作的一個這樣的 media、我覺得可能性是有的，有心人我覺得香港我覺得是有的、問題就是現在欠的是什麼呢，就是說要有一班 credible 的人企出嚟， 冇錯， 唔係古靈精怪的人，唔係日日喊窮，日日喺度籌錢嗰啲人， 即係一次過， 唔係開幾十萬嘅 office 租金啊，講緊三萬 office， 啲甲級寫字樓裏邊， 唔係 有啲先進器材， 唔需要，唔需要， 唔好揾， 而係話攞一個好踏實嘅方案、，capital investment 幾多，然後 operation expenses 幾多、然後做一個 milestone， 跟住嗰個嘅 financial 嘅 forecast 係點樣、一年我哋 operation 嘅。loss 係幾多？第一年、第二年幾時 pick up？ 即係呢啲，我覺得好基本嘅數據要求，然後就去眾籌。大家睇住，我哋唔係要一個乜嘢大嘅天文數字。不過，我覺得如果你嗰班人企出嚟，大家相信我，就係話安宇啊、劉俊圖啊、岑以蘭啊、記協啊呢啲，其實全部都係 credible 嘅人嗰陣時。 同埋唔好忘記咧，好似 Hong Kong Free Press 咧，佢哋都財困嘅。 死緊我，死緊啊！我知道。 其實我因為唔好忘記咧，就話我哋唔好個媒體淨日得。中文，我哋一定要面向世界，應該要將出邊嘅人知道。 我覺得其實好簡單，亦都係同好多嘅 The Guardian 啊、BBC 啊呢啲所謂外國嘅有質素嘅媒體，《經濟學人》啊、《紐約時報》啊呢啲咧，係要建立一個正常嘅內容嘅關係。 冇錯， 即係話幫佢哋俾內容佢哋，將香港同埋共產黨在香港嗰啲衰嘢所製造出嚟嘅問題等等呢啲嘢咧，係令到佢國際化。這個我絕對贊成李柱銘嘅做法，喺八十年代開始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如果不是撐不到今天，我告訴你，現在也有需要去重新去 pick up 這件事。不過我覺得黃之鋒那些人是沒有能力做到這件事，我不是說看小他，而事實上因為他沒有那個 network， 你一定是要靠回那代的人、你跟那些主流媒體，有一個外國的主流媒體是人家認可的，有一個這樣的關係、然後你才可以呢是能夠呢將，其實他們對香港的關注，我可以這樣說，這兩年是回歸之後最高的，九七年之後，因為雨傘運動的原因，包括日本的媒體、台灣、英國、美國的媒體都是。為什麼要錯過這些機會呢？我覺得不要只是這樣白宮搞 petition 沒有用的，我覺得這些 那些是其實說得挺廢的，我覺得、但如果你看 BBC、NHK 呢，其實很多不同國家的媒體呢，我們不是一定要，即係佢有佢嘅立場，但係佢哋唔係咩立場，佢好想知道香港發生咩事，佢哋都好 concern 香港同中國將會發生啲咩事，咁所以咧，我哋係喺報導真相，喺大家係即係秉於一個公義嘅立場咧，我哋同全世界嘅媒體都可以合 作。因為我哋嘅睇法就好簡單，香港今日所發生嘅嘢不是一個孤立嘅事件， 今日的香港其实是明日的世界，他怎样对香港人，也都将来或者他现在怎样对台湾人，怎样对澳门人，怎样对周边国家的人，甚至他那种的恶霸行为，那种嚣张，那种狂妄，那种的践踏国际的标准等等，这些东西要全世界去迁就这个所谓中国 solution 等等，这些东西是同时应用在英国，已经警告英国那个核电厂了，你知不知道，就叫他们快点决定，因为这个新的首相 call off 了嘛，上次习近平去很快会出现在泰国，因为泰国已经宣布了高铁给了新干线，不给中国高铁，亦都是这些这样的外交上的欺凌的行为啊，恐吓人的手段也都会出现的。所以我就说我们承受的东西，你不要觉得我们那么特别，香港人去承受的东西，其实在很多世界里面，我跟日本人谈他们都感受得到的，其实他们的媒体在香港，我跟他们的 NHK 的记者谈，其实他们绝对 share 我们的感受，因为他们日本人自己都感受着这件事嘛。 所以我们要坚持或者承接或者是继续李柱铭他们做的一件事，我们要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很多传媒的有心人，即是我看到呢，就是譬如最近我看Theresa May 即是文翠山，他其实是已经是觉醒了，相对于Cameron 还有以前欧斯邦呢，这班人呢他们为什么会做一些这么扑街的事呢，不是因为他们是扑街，他对中国的解读是存在一个误差，即是欧斯邦认为要这样去讨好中国，要跟他建立一个商业的关系， 年代的 所谓中国就会优化的了， 这个由七几年开始，所以 engagement 其实是彻底地失败。 还有呢，这个脱欧不成呢，或者现在在个尴尬呢，保守党换了人呢，原来是一件好事，因为新的班子在文翠山之后，这个班子呢他对中国的认知呢是一个新的看法。 这个就等于92年的彭定康摆脱了中国通对香港问题的睇法，嚟到香港就系我唔要直通车。 好似以前嗰啲咩柯利达啊， 魏奕迅啊， 魏奕迅嗰啲好似唔系好妥喎，佢个解读有问题喎，系咪啊？ 唔系，佢就系话喂，大佬我 engage 你咁耐，你喺机场嗰度各种各样新机场嗰度浏览英国，系嘛？喂，大佬上去六四之后，马卓安上去同李鹏握埋手咯，喺西方民主国家里面第一个上去握手咯。原来佢仲喺新机场问题嗰度阻挠嘛，搵嗰啲咁嘅老左啊、薛凤璇啊嗰啲，所以彭定康嚟之后咪反台。喂，我唔系冇 engage 过你嘅，好啦，佢就另外一个方法。好多人话喂，咁样冇咗直通车啊，因为彭定康。但系谂翻转头，如果冇咗九五年嗰几年，香港一个咁样嘅相对再开放啲、进步啲同埋透明度高嘅环境。香港今日冧得仲快，點可能仲頂到今日啊？彭定康 set 咗好多個 benchmark 喺香港，包括改革嘅公務員體制、改革警隊等等呢啲咁嘅嘢，都係彭定康任內完成嘅。所以我就話，你有陣時有啲嘢唔係話你用一個柯利達嘅問題咩？佢就成日都講我哋只有一支試管，唔可以做兩個實驗。所以你只係一係揀 A， 一係揀 B， 你揀咗 engagement 就唔可以轉。但係點解唔可以轉咧？香港亦都係一樣嘅，泛民咁多年都係揀咗 engagement， 但原來你發覺，喂呢樣嘢由一九三幾年開始，所有西方世界對共產黨嘅 engagement 都係失敗嘅。當日嗰班無左喺美國，邊個唔係用 engagement 去希望共產中國唔係蘇聯嗰套咧？結果原來佢係史太林嘅走狗嚟。 同埋好似頭先我哋講翻之前講玻璃心，講翻東德嘅體育事業。而家中國，你估係創新咩？咪將幾十年前嘅東德， 你問佢有錢咩？佢有錢嘅喎，佢係唔需要行呢條路喎，佢有得揀嘅喎。 係啊， 有得揀嘅意思就係你只要唔要一年有咁多個金牌，你咪有得揀咯。係 啊， 你係自己揀翻東德嗰條路嘛。而家係冇人話你冇錢喎，點解你仍然要做一個即係你發咗一大唔立品咧？呢個先係問題啊嘛。 呢個先 係 問題。 衣食足而唔知榮辱咧。咁呢個宣揚嘅問題就係唔知榮辱嘅問題。香港人 say no 嘅呢样嘢，唔系港独，而系衣食足之后你要知荣辱。 讲到尾都系唔同嘅价值观，其实我哋系同一种人嚟嘅，系咪？即系 但你要分善恶是非对错咯，你唔可以只问民族而不问对错咯。 系啊， 自己民族嘅就乜都包庇，系嘛？食咗禁药几个月冚住，继续派佢仁川参赛去攞金牌，系咁都做得出嘅。黄君霞禁药咁多年，17年啦，系嘛？到今日国际田联先至去调查。你之前那些还有羽毛球那些李宁伟那些全部都跟食药有关的，其实 是 講到尾都是一種權鬥才暴露了那樣東西，如果不是那麼啱有這個薄熙來倒台，所有東西都掩蓋 了，所以你就說、喂，我們不要看了，那些人不要揭那些瘡疤了，我們有錢了，大家一起發達了。如果人生存的價值好像林恆子那樣只是衣食足然後要更多衣食的話，對不住，我覺得現在下一代的香港人其實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是不同了、他不是做一隻豬的人，就是衣食足不斷追求衣食，由山腳住到山頂，山頂住到再山頂都不夠，出賣賣靈魂都不夠。所以我就說其實信報這些明報這些招牌對三十歲留下這一代是負數，是零。留戀緊呢樣嘢嘅係五十歲呢班人，包括我哋呢年紀嘅人，係留戀緊呢啲招牌，覺得呢啲招牌仲有價值。所謂知識分子，所謂公信力，但係你諗翻轉頭嗰樣嘢係虛妄。如果你做一個媒體係放年青人嘅話，你就知道根本上《信報》《明報》《南華早報》呢啲所謂嘅知識分子，所謂嘅影響力，其實結束咗噶啦。 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再分裂，或者再去即係、再去。是斤斤計較一些東西，譬如說我們到今時今日到這一秒鐘，梁天琦又好任寒都好，我們政治的理念可能不同，但是如果他們再繼續被人這樣打壓，而我們又什麼都做不到的時候，我覺得是香港 很簡單，我就是說民進黨的反對運動、陳水扁他們不是民進黨裡面的人來的，當年他是辯護律師來的其實、但他整個審訊的過程裡面，他看到國民黨那種的高壓，那種的不公義，是吧？即是這個就是他們最終投入了個反對運動。台灣很多知識分子都是一樣，當時其實他們未必信念上是支持這個台灣獨立，甚至但是他看到的那個就是威權體制的壓迫，是兩個層次的東西。梁天琦的信念我們都不支持，或者我們未去到，我們不清楚他究竟的信念是什麼。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現在是香港的制度崩壞緊，同埋香港的公義已經不存在。因為我哋睇到梁天琦咧，我最不喜歡的就委曲求全，係咪？做一些違心的說話，然後咧就係為咗選舉不擇手段，同埋搬咗龍門。 嗱，我覺得佢策略考慮咩咧？佢就知道共產黨係阻佢參選，所以佢就要做到最委屈。做到最盡，然後跟住發覺你班仆街都係咁樣針對我。 不過我反而覺得，無論梁天琦做得啱定錯，呢、這個唔係我而家要討論。我覺得佢咁樣做完之後，就暴露咗對方嘅無恥啦。 係啦，因為佢我已經為我乜都認曬錯了。 其實我你睇佢嘅 Facebook 都鏟曬啦，佢所有嘅嘢都已經即但係你話我確信係嘛？我咩點啊？即總之，我認為你即都是没有改到的，是不是？即是剝奪了他那個政治權利，是差不多是終身剝奪了他的政治權利。我覺得這件事呢就反而是梁天琦做了一件好事，我覺得。因為他已經做到一樣是最低莊的事，是不是？最委曲求全的事，然後暴露了對方的無恥。但如果在這樣情況之下，我們現在都是什麼都做不到，或者還在四分五裂，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我覺得會改變的，我自己希望也不會再以代幣。我覺得有些人我不會期望的，其實那一代上了岸，那一代已經是他們已經完全不能夠有任何的期望。但我覺得在八十年代出生的這班人，我覺得在香港來說仍然是有個角色在這裡。如果這班人能夠串連你向下四十、三十這些，我覺得那個才會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一個媒體，而不是說一個即小眾的媒體。我今集就超時了一個鐘，其實 是啊，超得很緊要 超得很緊要。 Lance 本來約了人 的，是啊，那就他溝不到女賴我而已， 所以生日都要自己吃蛋糕。 我們介紹一些類似中國舉重理運動員的好，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賊、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